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咁啊，阿土伯咧，咁就倦勤啦。 唔系飞咗咩？ 其实，喂，你对麦先啦，哥。 晒紧太阳啊， 佢。佢其实去咗边度咧？佢 嗱，咁啊，即系佢其实咧，佢呢两个礼拜咧都去咗游浮嘅，即系都叫做系你都要唞下啦，系咪？咁啊，因为你要准备成个月，我哋都忙噶啦。不过其实咧，去到八月尾嘅时候啦，咁啊到我请两日假嘅，其实就。 我都未请。 不过 anyway 啦，不过嗱，其实呢个礼拜发生咗好多事啦。其实今日即系虽然阿土伯唔喺度咁样样，咁啊我哋都有沟通过嘅咁样样。咁啊头先咧，我就同阿龙啦，就喺呢、這个民族党嘅集会嗰边翻嚟啦。 喂，唔系、 啊，中嗰边 严格嚟讲唔系民族党嘅，应该佢系啲中大啲学生会搞。 咁其实主要就系以民族党嘅名义搞。咁因为你见到就系其实你成个金钟啊，即系天马南啊，你沿途咧都系挂晒民族党嗰啲旗嘅。 唔系沿途充满住慈母嘅。 系啦， 系爱咩？系咯， 咁啊，慈母啊，当然系即系戒备甚深啦，吓、嗯，咁佢即系一见到嗰啲咧，即、就、系、是、其实你唔好话，即系嗱，早两日咧，即、就、系、是、你见到啦，即、就、系、是、如果你睇新闻嘅话，你留意过就系话有条友去银龙，即、就、系、是、好似唔知银禧中心啊嘛，即、就、系、是、火炭嗰、那个啊， 嗯， 即系探朋友啊咋，即、就、系、是、入屋苑嗰度啊， 屋苑里边跟住 有实 Q 咁样样就话你见到你着住件咧咩香港 自决啊， 唔系叫我香港人嗰件 T 咋， 唔系香港自决啊， 系啊，即系嗰啲实 Q 啊，原来都已经有咧呢、這个咁样嘅即系吓， 即系好似 咁嘅意思，我唔知边度嚟嘅大佬真系，咁即系嗱，你头先就系咁嘅情况啦， 系 你话行金钟行过嚟嗰条桥咧。嗰啲慈母啊，當然好多啦。 即係開 咁，我哋走嘅時候， 中心嗰條係啦。 係啦，咁我同阿龍走嘅時候，哇！我見到有啲友咧，即係已經遲嚟㗎啦，即係著住個黑色 T， 就係話啊，香港自決咩自決獨立 T 啊咁樣。 咩勇武抗爭咁樣啊？ 佢冇寫勇武抗爭㗎啦。都俾人鬥啊，大佬！ 都俾人 嚟到都係呢啲人嚟㗎啦， 佢背脊啊，有冇抗爭係？ 係咁就當然啦，咁啊係非常之嚴啦。咁人係唔少嘅， 嗯， 人係唔少嘅。咁所以其實咧，你話之前你話做一個中大民調，話香港有 17% 撐獨立，喂，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今日一個好指標，其實係引證到嘅。 嗯。 咁我哋亦都喂，我亦都同阿龍即係問過，喂，其實你話喺呢個叫做雨傘運動之後，最大型嘅政治集會、社運集會幾時咧？ 而家。 唔系而家，如果你话大型嘅政治社会 之后第一次最大咧，就其实系 六四一定系六四， 九呢个叫做九二八一周年先咁样样。咁九二八周年之后咧，就系咁啊六四啦，系咪？咁啊六四之后就系而家我谂即系六四就其实唔当系啦，因为其实讲真嗰啲即系其实系年年都有嗰個基本盤喺度。 係啊，係啊。 春秋二仔 嘅意思。你話自發嘅社運嘅集會咧，我相信今次係最大嘅。 係。 咁我哋去嘅時候， 係。 我哋去嘅時候都有1000人嘅啦，其實。 嗯。 咁如果你話而家計咧，咁就我諗應該過萬都唔出奇。 佢話佢開就話2000啦，佢開、開個盤就話2000，即係阿陳浩天講啊。 係嘛？2000啊？係 佢自己開話2000。 我諗有可能。一定過千， 係過千， 有冇一萬咧，都唔係冇可能。 我覺得冇乜，即係 其實好多人嘅，主要就佢。 但係佢同上次咧，阿戴耀廷喺831落閘之後咧，咪搞咗個嘣嘣嘣嘣咁喺度，即係有集會，因為阿戴耀廷喺度打鼓咁樣咧做。 我諗可能差唔多嗱，因為咁講如果你要咁樣比較嘅話咧，831。即係或者係甚至乎係比較大嗰次係嗰個政改表決啊， 係係 前前後後啊， 嗯， 咁其實如果你計埋你立法會兜底嗰邊啦， 係 咁嗰邊係最多人㗎嘛， 係啊係 啊系啊。 咁但系佢就冇兜底个位，咁但系出边咧就即系差唔多满晒咁滞噶啦。咁我谂过千啦，咁其实唔少噶啦，其实系。咁啊我见到有哋啲YouTube 嘅网友喺度问啦，唉土伯呢咁样头先我交代咗啦，画面好忙，咁可能即係今次第一次 setting 啦，咁样就我哋之后再调教返啦。咁啊阿龙你有咩睇法你自己睇完之后。 我自己睇完之后嗰班友基本上就係搵个身位退囉。 为什么 我会说退而即是其实某程度上以退为进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他们这一班人呢就完全被因为香港独立这个 issue 政治审查那他们就有即是有了这个 topic。咁然后呢佢哋 shift 佢哋嘅行动呢往后呢就唔会再有就再讲呢啲乜鬼嘢革命啊嗰啲咪理论而係讲緊话喂和理非抗争。 你退返系和理非抗争。 呢、這个仲唔系以进而退 唔系其实 退返晒㗎佢哋话已经系和理非㗎 Stephen 啊而家出身嗱而家唔喺镜头面前嘅 Stephen。 喂 Stephen。即佢哋话只有三个派咩立宪派咩即制宪派啦独立派同埋咩自决派佢哋基本上话呢家已经搞唔到咩大型抗争㗎啦佢哋话唔敢搞暴动嗰啲咩冇暴动即係大型抗争㗎佢哋依家退返嚟做和理非示威㗎啦。 唔係我首先即係总结一下先啦即係其实陈浩天其实都带出个讯息就係话咁大家如果有睇佢琴日嗰个宣布嘅集会呢佢亦都讲咗啦佢话要学习泛民。啊、即係你幾唔鍾意泛民都好咁佢哋自己每次搞啲集會啊或者係遊行啊佢都可以 call 到幾千人出嚟咁呢樣嘢呢佢哋係做唔到嘅。咁頭先就即係陳浩天都宣布咗啦今晚就唔會有所謂衝擊嘅行為嘅。咁叫做 絕對和理非 嘛。咁我諗佢哋所做嗰樣嘢就係主要係團結返所有嘅勇武嘅人士即係本土派嘅人士啦同埋主要就係今次被 DQ 嘅所有嘅一啲參選人啦咁但係除咗阿昌在內啦。 係呀就我諗點解唔計阿昌呢 唔係佢不嬲都唔計㗎啦。咁係咁係因為佢自己玩嘢㗎嘛。 佢話佢話你連表格都唔填齊咁當你唔多當你唔係㗎嘛。係 呀咁樣就。 第十六版佢冇填嗰版必要嘅。 不過呢個完全唔意外㗎啦講真就。咁但係佢哋想做嗰樣嘢就係、是、嗱。你見到係本土派嘅范式轉移啊？ 唔係，其實我諗咧，佢係真係范式轉移，定係話咧佢純粹係 去勇武化啦？ 唔係，其實佢哋嗰個純粹係惡搞泛民啊！我諗緊一樣嘢。 我覺得唔係，係佢係好認真咁樣頭先做個大合照，好、 哦、 認真咁樣宣布係一個和理非集會。 係 咁就就呢、這個你見到佢哋講呢樣嘢啦，咁佢亦都講咗就係話佢哋係對而家所謂嘅中大民調啦，話 17% 撐港獨嘅人咧係好大期望嘅。 嗯、 啊、甚至乎就係話，唉，即係要你我哋就我頭先同阿龍啦，就睇完嗰個阿梁天琦嗰個演說，我哋先走嘅。 哦， 咁佢又講咩咧？就係話咁啊夢想即係要堅持嘅。咁就其實咧講真講啲嘢，我都唔好，即係其實嗰啲嘢咧，其實全部虛話嚟嘅。 我唔入， 其實好似拍泛民議員咧，平時咧喺嗰啲集會嗰度講嗰啲嘢。 其實基本上咧，佢睇到好似咧扮泛民咁咯，即係好似想洗咗陣以前嗰陣咧好嗰陣味道，跟住想有陣。即係有種好似我同泛民冇乜區別，甚至佢依家係好似梁天琦講話，以前嗰啲係教條式嘅抗爭，冇再講話佢哋和理非啊、交啊、左交，即係唔再去刻意污名化，純粹話佢哋叫做教條式，即係最多話保守咁呢個層次咯。即係佢係有少少想將佢個光或者佢個立場拉近翻呢近， 即係去勇武化咁咯。 唔好話勇武化，只不過係話佢以前咧就好刻意將自己同埋呢個泛民區隔嘅，依、家就想唔再刻意啦，想反而有少少融合添啦。 喂，你睇一睇睇佢其中有一句説話，佢話：喂，即係你孫中山啊，都搞革命搞咗十幾年啦。喂，其實即係成個革命係嗰、那個過程係一個好長時間嘅過程。喂，亦即係話俾你聽，佢哋已經唔再係講緊勇武一個短時間嘅抗爭， 喂，而係講緊咩長時間嘅培養，成個路線轉咗佢。其實佢哋講緊嗰啲同埋即係泛民嗰種，甚至係民主黨嗰種嘅反倒退係差唔多嘅啫。 係啊，即係完全一樣。因為你知道以前嗰啲講法咪就係泛民搞咗三十幾年嚇，和理非集會都唔得，我哋係時候要試下啲新嘢啦咁樣。咁但係依家又去翻以前。 咁講真的，奪權方面真係完全唔得嘅喎。 嗱，要分開兩樣， 真 係 俾阿普伯講中咗。 你要分開兩樣嘢講，形式上咧就泛民化啦，咁但係佢哋而家即係叫做剩翻落嚟嗰樣嘢，就除咗港獨之外咧，咁啊似乎冇其他嘢啦。即係形式上面，即係你所謂嘅本土論述咧，其實佢哋係針對泛民嘅，即係佢哋嗰個不足之處就係個成效問題啊嘛，係、咪？就係、話你交做，即係你話即係循序漸進啦，唔係即係唔係循序漸進，即係佢你純粹年年都係咁樣做，係嘛？所謂嘅教條式咁樣去做，咁其實喂嗰次阿黃俊傑佢 challenge 阿土伯嗰啲嘢，喂其實講真佢而家全部做翻嘅，咁所以嗱今晏嘅集會咧。其實咧，我同阿龍聽到咧，其實佢對呢個泛民嘅參與啊，其實佢似乎歡迎嘅喎。 係啊， 係啊， 喂，你即係佢預咗會有啊，即係今晚可能會有泛民嘅人嚟啦，係咪？即係各黨各派嘅人嚟啦，係咪？啊，但係好 proud 咁樣講就係話，就係 under 香港獨立四個大字嘅旗幟下，可以聚到咁多人，我相信佢哋係滿意嘅。呢、這個係。 係。 咁我哋亦都冇預計咁多人嚟 哦。 咁講真，呢、這個我自己都係 大概幾多人嚟咧？ 喂，其實你哋有冇留意到一樣嘢咧？即係如果你哋、我哋都係親身去啦、其實你有冇發現其實好多所謂嘅參選人都係入咗嚟，包括唔講名啦，就係、熱血公民嘅領導人，其實有到噶嘛？ 傳媒大亨，傳媒大亨， 傳媒大亨。但問題佢好多次想去走入個光，即係佢叫做聚焦點入面，或者叫做美光燈入面咧，係俾人趕走咗嘅。 俾人趕走啊？係 啊，所以你見到嗎？ 因為我見住佢走完之後又翻嚟咯， 唔係我見到 佢走係俾人靴走定 唔係佢離開直情離開個場、之後又翻嚟咁咯， 唔係其實咁講啊，即係佢哋其實講真的，真係明爭暗鬥都好犀利嘅，即係你自從呢、這個嗰、那個阿梁天琦咁樣俾人 DQ 咗之後，喂其實梁天琦同埋阿其實你梁天琦嗰個做法，你見到啦，嗰次 DQ 佢自己本身做嗰個記者會，佢講到明係會幫呢個叫做係青年新政做一個統籌呢個選舉工作噶嘛，係、咪？即係其實佢哋係同佢哋係 converge 噶嘛。咁、但係喂，你見到陳秀慧呢幾日講嘅嘢，其實係不斷放冷箭噶喎、 哦， 係咪？咁佢講咩啊？就係話，你青年新政同呢、這個本文前个论述都唔同嘅，因为可能走埋一齐啊，而家人哋走埋一齐啊，人哋就係揾呢个清正啊，唔揾你啊， 喂应验咗。 佢本身就係趁家人嘛，即係佢哋一开波嘅时候，即係我记得係年零两年前呢，阿邵又怀嗰单嘢嘅时候呢，佢哋两个联合行动去搞即係去入境署去示威㗎嘛。所以即係佢哋本身係行得好埋㗎嘛，點會話即係兩個論述唔同呢？ 呢、這個咪直情係周深個講法囉，而家實際上係進行緊呢個熱系本土派同埋非熱系本土派嘅鬥爭㗎嘛。 咁其實可以有兩種講法呢，其實係可以即係解釋到點解係咪，即係喂第一樣嘢，你選舉主任而家做嗰樣嘢呢，就係、叫做係五區嘅葉普成而家都係可以順利咁參選。咁而只係即係梁天琦呀同埋呢啲所謂港獨派呀咁被 DQ 咗，其實係好有效咁分化咗呢個所謂本土陣營先。 係咪最可疑呢就係、講唔講名好咧？即係四眼啊！我唔講佢全名，因為費事要讀曬所有。四眼佢本身主張港獨嘅喎，佢自己去覆嗰個嘅選舉主任嗰個 email 嗰度講到明就係話啊，我今次嘅選舉裏邊咧，我就唔講港獨，但係咧我個人咧就支持港獨嘅。但係如果用呢個邏輯嚟講嘅話咧，喂選舉主任應該 DQ 咗鄭錦滿啊！ 你緊要唔驚？唔驚？ 唔係即係好似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其實個分別喺邊度咧？其實你個分別。如果你話講港獨嚟講，你話選舉主任揾佢哋過往喺 Facebook 裏面所貼嘅文 track record， 喂，甚至乎我哋喂阿院長上次喺星期一嘅匪類監察院都翻聽翻三年前阿鳩達講嘅嘢啦，係咪？喂，佢講到明係旗幟鮮明撐港獨噶嘛， 係係。 甚至乎係冇人好似佢咁夠僵咁樣講港獨㗎嘛，佢係為你所謂其他嘅自決派開路㗎嘛，即係如果你講港獨呢樣嘢，喂，佢哋係最旗幟鮮明嘅， 係係啊係啊， 而本文前從來都冇正面去提倡港獨嘅，所以喂講真嗱，你話點解喂啲人話喂，其實你有兩個解釋嘅啫，第一個解釋就係話根本上葉普成就係鬼嚟嘅， 嗯 係。呢個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就係話，喂，你而家選舉主任做一樣嘢，完全係政治任務嚟嘅。 嗯。 而嗰樣政治任務係完全有政治嘅風險計算嘅。嗰個風險計算在於啲咩啊？就係話佢要 DQ 一啲最即係最大威脅嘅人，最有勝算，而且佢係可以即係其實係籠絡到一班年青人嘅心嘅人。咁嗰個就係肯定係梁天琦啦。 嗯。 咁你梁天琦以外嘅其他人？即係譬如你話喂陳國強啊，喂呢、這個最離譜嘅，其實講真係， 係 跟住你中出楊子啊，喂嗰啲完全唔係威脅嚟嘅，喂咁但係要陪襯啊嘛，係咪、 嗯？ 喂一早收咗風嘅呢、這個香港支部就係話每區要揾一個啊嘛，喂但係港島區冇喎，唔好意思， 港島區冇， 喂有個賴爾文 啊，賴爾文啦、啊，賴爾文啦、啊，咁咁 港島嚟， 唔係其實我數過嘅，其實淨係得九東係冇啫。九西呢就仲有阿昌，但係問題阿昌唔會搞司法覆核㗎嘛，呢啲位佢係搞另外一樣嘢㗎嘛。 咁就你係呢兩個解釋㗎啫，係咪？咁你成件事完咗之後，喂大佬，你即係陳秀慧呢啲喺後面係咁放冷箭，我點當你自己人啊？咁但係即係你話呢、這個梁天琦佢有冇辦法？係咪即係話可以順利咁樣樣將啲票或者將個光環過到俾呢個清政呢？喂，呢個即係我就唔樂觀啦。坦白講就 嗱，我就算睇翻民調咧，我就好奇怪就係咧，梁天琦啲票係唔見曬，係忽然之間係唔見曬，係憑空消失曬。因為喺民調咧， 嗱呢兩日做咗兩民調嘅，嗱就係、是、主要就係、是、都係廣大民調做㗎啦。係咁啊，係呢、這個民主動力咧，就其實已經搞嘅。咁但係咧，佢嗰個所謂嘅嗰、那個叫 sample base 咧，就唔係好多。咁啊 ，total 照叫1000人到啦。 嗯。 咁但係呢1000人裏面就來自唔同嘅區域啦，咁就1200到嘅啫。咁嗱，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啦，咁樣即係咁啊個 sample base 咁細，咁究竟有冇效呢？咁極都係，但係其實嗱，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呢，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7月嘅時候第一次做個民調呢，其實就比較多嘅，差唔多每區咧都有每區1000個 ，每區1000個， 差唔多嘅。咁你見到而家嘅情況咧，大致上都差唔多嘅。咁嗱，我哋講新東啦，係頭先你見講新東啦。就如果你係講梁天琦，嗱、今日最新嗰個民調啊，梁天琦佢自己係冇count到噶啦，開始就。咁佢啲票過嗰邊咧？ 我喺個民調裏面 observe 唔到啲 理論上佢話過俾呢個清政啦。咁清政而家幾多咧？即係你話梁仲恆嚇， 係 2%。 係 咁，但係2%係由零到有嘅。 係 之前係冇佢嘅。 係咪？但係之前未坑佢啊嘛。 之前未坑佢啊嘛。佢 plan B 嚟噶嘛。 佢梁仲恆之前係選唔知邊區噶嘛？又 新 西， 佢排喺第二嘅。 梁仲恆唔係選港島咩？ 唔係新西啊，佢排王俊傑後面嘅， 係 係啦， 係佢退咗，即係佢話原先話想選港島，但係因為有資源轉 嗱梁天琦咧，其實佢最 last 嗰次嘅嗰、那個叫做民調咧，其實有4%， 係 即係琴日啦，係咪？琴日我哋見到嘅即係呢、這個有線 release 出嚟嗰個啦，就係4%。 如果 咁而家咧就係、是、隔咗一日啦， 嗯， 就變咗2%。 嗯， 系啦，即系嗱，我当系阿梁仲恒系即系继承到，即系阿梁天琦呢票啦。 你当佢同一条拉咁 系打咗折噶啦， 打咗折一定打折噶啦。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啊，如果阿梁天琦喺度嘅话，佢就会投梁天琦；但系如果梁天琦唔喺度咧，投翻人民力量嗰啲啊。 系啦，咁你见到其他啦，你话杨岳桥啊，吓阿毛哥啊，毛哥反而少少、啊。毛哥即系之前咧，你话七月嘅时候咧，佢系拉屎咗只噶。 4%喎，其實今日 唔係如果即係我計七月啦，係咪？你即係如果你計琴日嘅話咧， 咩？因為七月咧，如果唔計嗰啲未決定票嗰啲人咧，阿毛哥就4%嘅。 係，咁其實 今日都係4%。 係啦，即係差唔多嘅，其實係。咁因為咧， 其實之前你話排中間嗰啲咧，又使咗排，因為而家咧就多咗阿鄭家富。 係。 咁鄭家富一卡埋之後咧，咦？原本我哋就話啦，喂，范國威會唔會好危啊？唔會喎、 啊。係啊，佢 都係即係都係企喺中間、啊，都係 4%、啊。 同鄭家富雙雙入局添，一個唔好彩。 咁啊，容海恩咧，即係本身以前就係卡唔到入去嘅，係即係卡唔到入去九席嘅。咁而家一飆飆咗上嚟。即係中間啦位置，咁其實咧，你話3-4% 咧，其實嗰個 swing 咧，係 swing 得咁少都好咧，喂，其實你已經可以由尾飆上嚟嘅，因為其實咧，你話中下游位置咧，其實嗰個差距係好細嘅啫。 但係有一個好好有趣 observe 咧，就係咧，李子敬咧喺七月嗰個民調上面咧就係8%，依家咧，依家係咪跌咗係2%？係啦。呢份最新資料就係話咧，李子敬跌咗去2%，好得意啊！呢 唔係咁，所以其實你話而家呢排啦，即係你所有嘅民調咧，你除咗話即係最尾嗰啲咧，你話好難翻翻上嚟之外咧，即係你話中間呢啲，你話包括啊，即係你而家包括萬必咧，都未至於係咁絕望嘅、 嗯。 雖然佢而家蘇花都未叫入過去，即係叫安全區域啦，係咪？咁、嗯、但係咧，即係佢 可以揸最後一席嘅，其實 唔係唔可能嘅。咁但係。就係咁講啦，即係你話你2% 嘅人啦，咁你包括張超雄、陳志全、啊、李子敬、梁仲恆、李思燕，喂大佬2% 嘅人係有5%嘅，咁你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喂李思燕都有2%喎。多過陳雲話過， 所以我覺得係好奇怪，所以佢個 sample base 我覺得唔係好準，因為連李子敬都去到2%嘅時候咧，我就對呢一個民調有啲質疑。 唔係你諗下個佢個誤差係幾多先？ 因為個誤差太大，因為你話128個啫，係咪？如果新東佢新東呢個位佢就冇個 statistic， 但係我估都係100多個啦，因為佢滾動民調一日咧， 百幾二百個， 一日你唔能夠打太多電話嘛，你拖唔到太多人啊嘛。喂，咁你只有2-3個同佢講話，我撐你思燕，思燕 BB 好嘢咁樣，咁佢已經有2-3% 噶啦，係咪啊？ 而有趣的一樣嘢就係其實咧，你話補選可能真係對這個方國山咧，真係有好大嘅幫助，因為其實咧。我哋以前就係見到就係話方國山咧，永遠就係排喺嗰啲咩位咧，即係容海恩嗰啲位啊，即係喺尾席徘徊，就即係差唔多掹車邊可以掹到上嚟。 上一次係佢尾席之後啊嘛，反之後。 係啦，咁但係而家你見到方國山咧，喂，其實佢蘇花幾次嘅民調咧，佢都好穩陣喎，其實係。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嘅情況就係話新東嘅情況如果我哋講就係話阿之前土伯咧就講得即係非常之悲觀啦，係咪？即係話喂人情可能都冇， 佢都悲觀嘅啦，算啦。 咁當然佢就會預咗即係會係over permissive 嘅，因為喂佢都話唔可以俾太高嘅期望你噶嘛，係咪？咁啊嗱，即係而家新東嘅情況就幫我哋讀埋其他我哋未讀嗰啲， 唔使啊，唔使 嗰啲名單啦，係咪？ 完咗先至一次過啊！ 完咗有噶啦，係啊， 喂，完咗有排，喂，係咪有錄音啊？喂， 整錄咗啦，我哋錄咗啦。 喂，咁啊得啦，好啦， 你即管講曬係咪？ 好，下次翻嚟。 係。 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正嘅，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草。我準備著草。